生命不是从我们的最近开始的，不容易复兴啊。今天我们先看，先读一段经文啊，在腓立比书第一章3-11节。如果你有带圣经的话，请你打开，我读来你们听啊。腓立比书一章3-11节有这样记载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地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这个动了善功的，我相信广长老的心就是动了善功才有这样的心啊、哦。所以动了善功的心，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捆锁之中，是病民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们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于我们的上帝。阿们。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天父上帝，这个时候孩子奉耶稣基督的名，特地把今天晚上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交在天父的手中。主啊，孩子不配站在你的面前来侍奉，但是主，你爱我，你让我有这个恩典站在这个讲台上来传讲你的话语。这个时候求你的圣灵恩膏孩子，洁净孩子的口，洁净孩子的生命，让孩子所发出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带着你话语的能力。当发出去的时候，让众弟兄姐妹也得到造就。当主你的话语出去的时候，需要安慰的人得到安慰，需要医治的人得到医治，需要激发的人得到激发。主，求你保守一下的时间，圣灵同在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的，阿们。请坐。教会同心合意复兴啊，希望福音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两个人，也不是一小群，是大家的啊。这个教会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得起来的，这个教会也不是两个人能够做得起来的，福音也不是一个人传出来的。所以每一个人，在你相信耶稣的那时开始，你就要做一个福音使者。如果你说我来教会只是来做做，最多最长2小时我就回去了，回去就做什么呢？睡觉。那我们晚上崇拜嘛，哦，回去就睡觉了，啊，晚上做梦啊，有的可能还上网一下，有的可能还去喝茶一下，啊，多米尼就是这样哦，有的喝到1-2点啊，啊，所以呢不一样的哦，啊，所以像同心合意呢，等一下我们就看保罗先生他怎么告诉我们这个腓立比教会怎么样同心合意希望福音，怎么样跟保罗一起来同工啊，所以我们来看，啊。还没有谈之前，我们请我太太来献上一首诗歌，同心合意的诗歌。 我唱了一遍过后，等下你们跟我一起唱。 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这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意。 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光阴，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我们一起来， 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第一年高过我们第一年，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相向这世界为主发光，合一寻求神国度蓝图，不在乎自己，体贴神心意，使用我们周边世界各地，同心合一，同心合一，当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相前行，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一家人侍奉是很有福气的，因为我的家人希望全部都一起来侍奉我们的上帝。因为侍奉这条路，世人看的是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在神的眼光是很重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相信耶稣的那一世开始，你就是一个很宝贵的人了。为什么？因为你相信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真神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够救你，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够医治你。找到过医生，他是医生，他只能对症下药，他不能医那个灵魂的，灵他不能够理的，生命他不能够医，他只能给你药，然后帮助你。所以真正能够帮助得到生命成就的是上帝，所以他的爱心成就了上帝的美妙，上帝的善功。所以我们真的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同心合意，从心合意，一个人愿意从心去合意的人，他就是一个谦卑的人。一个人如果不愿意从心里面去合意的人，他就不是一个谦卑的人。愿意谦卑下来自己的人是神所看重的，愿意谦卑下来的人是神所看重的。神赐谦卑，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抵挡骄傲的人。所以你希望自己是一个谦卑的人，你来到神的面前不可骄傲。无论你是有钱人没有钱人，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只是一个尘土而已。如果没有上帝起初的那一口气吹在我们鼻孔里面呢，我们根本算不了什么人，一个尸体，没有人敢靠近的。我曾经在一个教会，少数民族的教会，他调 吊绳子死了，没有一个人敢去拉他下来，他是不冷不热热的那种基督徒，也没有人去理他，叫我去，我就把他绳子解下来，那个景象整个黑黑的拉下来，也没有人敢去靠近，因为他是喝酒的，身体又臭，我们做传道的不论臭不臭，这是上帝爱的啊！我也是要去抱起来，然后抱下来，所有处理的事情谁来处理？他的亲戚朋友也不理他，周边的人也不理他，最后叫了几个教会的人去把他抱起来，带到那坟地里面去，叫基督教的教会的那个坟地，然后那个洞谁挖？也没有人挖，还下了细细的雨哦。我捡起手来挖，最后那些年轻人周边的少数民族年轻人看到我们那边他们叫我们老师嘛，然后看不下去了，全部来帮挖了。哇，那个时候我松了一口气了，不然要一直挖，一个人挖挖挖挖挖了那个很大的一个洞呢，啊，你们想象一下。所以同心合意从心里面开始，所以你要在教会里面同心合意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重新同心的合意在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会想到说怎么样去复兴，你可能会想到说教会要举办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那个家庭营啊，儿童营啊，少年营啊，各式各样的去做。但是如果在同心合里面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的话，教会越做 越大，然后做着做着做到外面去了，然后挤到外面去了，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保罗先生他怎么跟我们讲，有奉义福音事工保罗的感恩3-5节、啊，今天晚上时间的关系我又不跟大家读了。他说什么？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上帝，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就是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都是同心合意希望福音，同心从心希望福音，这个是我们要做的。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不从心不同心，教会不容易复兴。如果你从心又同心，教会才能复兴。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上帝就会大大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保罗他对腓立比教会，他很爱腓立比教会，他虽然在监狱里面写这本书，但是他在监狱里面他不是整天唉声叹气的，哇，我在监狱里面这怎么这么痛苦，他没有，但是他在监狱里面照样想着上帝的事工，不断的想着上帝事工。为什么保罗先生他要写这封信给腓立比教会呢？不是腓立比教会没有爱心，是因为等一下我们看是因为什么原因哦。腓立比教会的榜样，复兴福音不只是从内心的负担，更是切实的去行动。为什么更切实的去行动呢？在金钱上，在时间上，在精神上，在祷告上，这几个四个步骤如果你做得到，教会就开始复兴了。持续奉献，有的人讲，哎呦，不要信耶稣哦，不要信耶稣，信耶稣要交10%，啊，交这个是持续奉献的哦，啊，我不要信哦，我不要交哦。其实呢，上帝不需要你们给他钱的，你们做，我们做是因为我们需要啊，你做了你就得到。该给神的我们就要给神，如果今天没有太阳没有雨水，你拿什么来？你什么都没有的，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我们只是一个灭亡下地狱的人，是因为上帝的爱给我们有一个机会。所以从心里面有负担的人，不是口里面讲的哦，啊，我是要侍奉上帝，我要奉献，我要祷告，结果呢讲是讲，但是没有行动，是不是？我要奉献金钱，我要奉献时间，叫有时候感恩奉献来了， 先看我的荷包，哎，要不要奉献哦？要考虑一下。十一奉献来了，要不要奉献？考虑一下。上帝不需要我们这些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是我们需要上帝。当我们做的时候，上帝就会打开窗户来赐福给我们。这个是我们的信念。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精神上支持我们的精神上花时间祷告会。一个教会如果祷告会软软弱弱、冷冷弱弱的话，这个教会不会复兴的。你去看我们的生命团契，我去过好几个教会，祷告会最多的是我们生命团契啊，好吗？不是讲完的，我是讲真的。有的教会只有五六个，前我在过的教会最多十个而已，我们这个超过三十个了，复不复兴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为什么要讲复兴，同心合意的复兴？所以你看，亲爱的弟兄姐妹，很重要。祷告会是我们跟神的那种连结的关系啊。如果我们教会祷告会冷冷淡淡、半死不活的那种这样的话，以后的生命就是半死半死半死的，不冷不热的那种，开水喝下去很好喝是吧？那个是今天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相信耶稣的那时开始，我们就不可以不冷不热的。今天这个时代，末世的时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拿什么给上帝？把你的金钱、把你的时间、把你的精神、把你的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一起同心从心里面去祷告，让神来成就他的事。我们的负担就是来参加教会的这个祷告会，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第二点，希望福音不只是一个人的责任，要记得亲爱的弟兄姐妹，而是全体的哦，参与同心合意创造奇迹。如果你只是看一个人两个人的话，这个教会一定会垮的。要看上帝，当你看上帝的时候，你就看到哇，这个教会真的是有上帝的。所以你们看到了上帝，所以就会超出其基础来的。前面的路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的，今天我能够活着坐在这边是上帝的恩典，今天晚上回去明天我还能不能起来不知道。我自己讲我不敢讲的，因为生命不在我手中，在上帝的手中。有一个人他买了一双鞋，新鞋，然后他就睡觉之前他就把他的新鞋拿出来放在他的床前面，然后趴好放住，他就说鞋啊，明天我还能不能穿你我不知道哦，明天我起来可能会穿到你，不知道。他也不敢讲，他说我的生命不在我手中，在圣神的手中。早上起来看到这双鞋还美美的摆在那边，感谢主还能够穿这双鞋，这是这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的生命不在我手中，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你看，当晓得这里，当我们的生命当你献上给上帝的时候，上帝会重用你的，上帝会重用你，而且透过你的生命会创造奇迹的。这个教会是创造奇迹的教会，好不好？要不要交给上帝啊？我们的主权要不要交给上帝啊？如果你的主权你不交给上帝，你交给世界了，你交给世界，世界带给你什么？仇恨、赚钱多多、争。人，中国话有一句话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都是自私的嘛，哦，你们说钱不钱，大家说钱不重要，你们的钱全部给我，要不要？你们的钱要不要？不要就全部给我了。钱重要，但是这个钱是我们用，我们人来用钱的，不是钱来用我们。如果你让钱来用你就很糟糕了，是上帝要我们来管理钱来用的。如果你让钱来用你啊，你很辛苦的，会比较你，我跟他比，他跟他比，一比比比来比去，永远都比不完的。所以活在这世上的时候，你身边的人要好好珍惜。当你珍惜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珍惜，一起同心的，就会创造奇迹的，好不好，弟兄姐妹？因为晚上崇拜社大家比较疲累，整天做工做到晚上，现在要坐在这边，所以比较疲累哦。所以你要闭目一下也没关系的啊， 你们可以闭目的啊，我们不会讲你的啊，啊，要闭一下也没关系的啊，闭一下我们知道的啊，但是不要闭太久啊，啊，闭了然后眼睛闭，但是心灵不要闭啊。如果你心灵闭了就哇，那个就很糟糕了，不然今天晚上你来白白来了，你听不到什么哦，啊，不好意思啊。然后同心合意创造奇迹，要不要啊，弟兄姐妹？要不要敢宣告？要不要？来，同心合意创造奇迹，一起读来。同心合意创造奇迹，奇迹是什么？传福音，领人归主，把灵魂带到神的面前。记得，弟兄姐妹，不要把人带到人的面前，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你传福音，你为了让灵魂带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带到你的面前。如果带到你的面前很危险，他会崇拜你，把你当作神，以后上帝那边要交账了，不要开玩笑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真实的跟大家讲，兴旺福音不只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持久，持久然后坚持。有的人信主过后呢，很热心热心热心热心，热心了一时，冲动了一时，到最后软下来软下来软下来。为什么？没有持久的心，没有持久的心，没有坚持的心，始终坚持当初的信念。如果你始终当初的 信念的时候，你就会永远坚持。侍奉不是容易的，侍奉这条路不容易，但是如果你靠上帝就容易。所以看，当我们坚持那个起初相信的耶稣的那个信念的时候，无论环境变得怎样，你都是坚持的。有时候侍奉啊，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拦阻的，有时候会遇到人的攻击，有时候会遇到同工的攻击，有时候会遇到环境的攻击，有时候会遇到你家人的攻击。这些来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要搅你的生命啊，让你不要来侍奉上帝。当你不要来侍奉上帝的时候，他得胜了。魔鬼的诡计很厉害的。当我们愿意摆上给上帝使用的时候，起初的那个信念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了。坚持，坚持的那个心，然后你就得胜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坚忍不凡的那个心，坚持的心来侍奉上帝啊，非常重要的啊。不要功亏一篑啊！我们大家一起读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一起读来。还声音好像很小啊，这么多人啊！来，再来一次，来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如果。坚持当初的信念始终不变，我们就是基督的同工了。你看多么大的福气！所以你看那个图画啊，哎，那个图画，跑上去了。那个图画，这个是什么？刚开始那时候他用力的哦，很积极的哦，到最后什么？到最后愁眉苦脸的出来了，为什么？他坚持不下去了，前面挡住的那个他走不进去了。为什么？他起初的那个坚持的心啊，走不下去了，走到一半退回来了，不要了，回去了，做以前我能做的事情了啊，这样子的。我们信耶稣的人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哦，信到一段时间问题多多来的时候，哎，不要信了，我回不要信了，我不要信耶稣了，信耶稣还这么多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告诉我们说，前面的事情已经等着我们了，那些事情发生了，叫他耶稣叫我们依靠他来胜过。要看他彩英姐妹他所面对的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如果他的信心跟他孩子的信心不够的话，今天他就不能站在这边讲见证了。他的信心 是上帝给他的，他的信心是亲眼看见上帝的。你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亲眼看见上帝啊，你就要坚忍起初的那个信念，起初的那个信念。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少那一点的坚持而功亏一篑。信耶稣，当你口里相信的，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就必然得救的时候。但是这个很实际的，但是你不能说我是一个得救的耶稣的了，我是一个基督徒了，但是你在生活当中什么都乱来，马票也去买，打麻将三缺一少不了你一个，哦，什么都来，讲是非也是你，什么都来，讲在别人的那个面前也是你，所以你到最后，你的生命啊，变成，当你年纪慢慢大了过后，我们人最怕的是晚节不保。晚节不保，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应该知道哦。啊，长老，晚节不保应该大家懂啊。所以最重要要知道晚节不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坚持那一点的坚忍的心，永远像保罗先生讲的那样，勇往直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标杆什么？得救的路，为耶稣传扬福音。上帝要让我们的，求圣灵带领我们做合神心意的事。当我们愿意这样坚持下去的时候，你越做 越有劲，越做越有劲。在我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我是不断的操练信心的。信心不是一信主就有的哦，你要不断操练，不断操练，不断操练。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他不是一天两天的，是慢慢操练的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要操练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啊，这个走下去啊。第二，我们来看上帝开始并成全保罗生信第六节。上帝开始，上帝继续，上帝成全，这个是上帝所做的。所以你看保罗，他在这个生命当中，他因为他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果他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他不会做到这样子的，他也不会去传福音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基督的日子，基督的福音，基督的心肠是什么？基督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拿什么给上帝？我们的爱心是不是失去了？起初失去了那个爱心。保罗先生他很在乎腓立比教会，他为什么很在乎腓立比教会？因为腓立比教会从开始，腓立比教会是小小的一间教会而已，他从开始就供应保罗到处去传福音，保罗只是单单拿腓立比教会的钱而已。你看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去到很远的地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担心他，又派当时的传道人以巴弗提，派以巴弗提去找保罗，去关心保罗。你看他们的这种爱心啊，真的是有根有基的哦。刚才我们讲，彩云姐妹讲，我们管长老还有长老娘啊多米尼亚啊，你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哦，不求回报的哦，还是要求彩云姐妹改一天撒一只鸡来给你们补一下。但是没有哦，是不是长老？没有的哦，是上帝会赐福我们的，只我们的心只向着上帝而已。所以你看基督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的日子来的时候，我们拿什么给他？基督的福音是现在正开的时候。前一讲我讲过，方舟，旧约里面的方舟正开的时候，挪亚去传去讲要下雨，也上帝要灭这个世界，降洪水了。很多人笑他，大白天的哪里会下雨？可能当时真的没有下过雨哦。每一个都笑他，那个时候方舟门正开的时候， 是正是上帝要我们说。这个时候福音门正开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当耶稣一来的时候，福音门一关的时候，你我都没有机会传福音了。要带上一个耶稣基督的那个爱人那个心肠啊，我相信广长老会有这种心肠哦，不然你们会做这么多的事情，又在白天又在自己的那个的天地那边，哇，忙啊忙啊，晚上要还要探访，有时候我很佩服你哦，你那个精神啊，不是他自己的，是上帝给他的。我们在神学院读书，现在做专文做到晚上很累的，你躺下去睡着了哦，感谢主啊，不然躺下去睡不着我们就糟糕了。他都愿意这样，有时候我是很羡慕他，他有那个上帝给他的精神，是每一个人需要的。所以不要把自己封闭在里面，将来上帝主耶稣来的时候，你想传都没有机会了。带着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去爱那些贫穷的人，需要医治的人他医治。你看，我们要带着这个心肠去爱身边的人，去关心身边的人，让身边的人得到那个福气。这个是当你得到那个福气，那个福气也得到，那个灵魂也得救的时候，天上的使者欢呼啊，欢呼。亲爱的弟兄姐妹，将来我们见上帝的时候，我们不用羞羞愧愧的去见上帝，我们大明大白的去见上帝，坦然无忌的去见上帝，这个是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吗？当你愿意的时候，你就知道三个：基督的日子、基督的福音、基督的心肠。当你带着这三个走出去的时候，我相信你的生命完全不一样啊。第三，我很快就把它缩短了，诚实无过结义果，保罗的祷告。希望腓立比书在9:11，你们有 看一下啊，我们有时间啊，再给你们讲。爱心在知识上，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知识各样见识上，你看，爱心要有智慧。有一次，我们跟我的太太我们去银顶啊，银顶大家知道了啊。赌博的地方啊很多啊，哎，讲到银顶啊，那就说一定是上去赌博了。但是我去不是去赌博的哇，我去玩玩的，带孩子去这走。有一次哦，有一个人穿着西装美美，脾气还比我还好哦，啊，衣服也穿的比我还好哦，就要跟我讨钱哦，给先生可以给我20块20零几吗？哦，我说好啊，哎，后来可。刚才不对劲哦，穿的这么好，给我的20，我说什么要为什么要给你20零几呢？他说我要回家，我的钱包不见了，全部不见了，所以我要回家要买车票回。我说啊，哎，我就想到一下子这，哦，我帮你买车票。他说我肚子又饿，我说好，我买饭给你。哎，他就转了，说不用不用，你去买，我自己买就好。我就知道一定是赌输了。我今天一定是赌输了，爱心要有智慧嘛哦，不是呢，拿住给他，他又去给另外那个找20块，然后又去赌，哦，那不是害死他哦。所以我就想了想，哎，我说我买给你，然后后来他讲来讲去，哎，不用给了，好像很生气我，那给你要20零几啊，哎呀就走了，好像他的我的钱是他的一样哦，奇怪哦。好像是他的一样哦，那走来见我说不管他。后来走到另外一边，又有一个人来哦，哇！我说真的是，爱心要有智慧。也是我在九货三河港，也是一个，那个更厉害，哇！还拿到医生的报告来的哦，医生的报告来还提到他的这边有那个什么流出来的黄水的袋哦，来到教会，哎。按那个门铃，你是传道吗？我说是啊。哎，你们教会是讲爱心的哦。我说是啊，讲爱心的。哇，很厉害哦，拿教会的爱心来开玩笑啊。然后你们教会是有爱心的？我说有。我说有爱心，你要不要进来做啊？他说要，我就是来找你的。我在看他到底是怎么找我们。然后我就带他进去做的时候，我说好，我就倒水给他喝， 然后哎，弟兄你讲什么可以啊，我可以有什么帮忙帮你的。他说我医生说我要开刀，我要多少多少钱，你可以捐给我200吗？我哇，讲开价200块哦，哇，要开价的哦，银锭是20锭，我就觉得很多了，开200，我们做传道的200是哇，是很多了哦。我就想说，哦，好，我说200，真的是200给你啊？那我的钱包拿出来，要给不给的？我也是在考虑啊，到底是真是假？他说，传道啊，真的，你看我的报告，还有医生写出来的哇，写了一大马来文，我也不会看。啊，我也不会看，我就看了，我就不懂看什么，啊，我就讲了，嗯，这个是一定有一点问题的了。然后你看，我这个还拿着一个黄袋的哦，对吧？这个黄水流出来那个袋还臭臭的哦，哎呀，我闻到都臭啊。还在这样讲哦，我就讲，哎，马来西亚不是有福利部吗？可以申请的吗？你们怎么不去申请呢？那边不够，那边给的不够。我说好，我有一个电话，我打电话给，刚好我们教会有一个是跟马华还有咱们福利部很好的，我就打电话，我说打电话去问问看，我去叫他帮你申请。他说不用打了，不用打了，让你多少给我一点就好了。啊，你看多少给我一点就好了。我说好呀，我给你50块了，那就走了。这个是真的是爱心，要有智慧，要有见识，见识经验，像管长老他有经验，医生有经验，彩盈姐妹的孩子有这样的事情。如果当时他没有认识那些医生，没有经验的话，他还去找谁？这个就是各样见识啊，是不是？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见识，他根本不懂。像我们呢，哪里懂哦？哪一个医生最厉害？哪里懂？打个电话，蒙查查在那边啊，谁啊？我不懂，但是他懂，因为他有见识，他有医道，他有朋友。所以上帝透过不同的人，让我们有见识，爱心要有智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爱心多而又多，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台湾呢，此系你看大家都知道哦，他们的爱心真的是超过我们的基督徒啊，但是他们的爱心是要有看见的哦。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爱心是默默的去做，他们的爱心是要拍啊，要上报纸啊，要新闻啊，头条新闻啊，我做过什么，我做过什么，我做过什么，要让人家赞成啊。但是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这样的哦。如果你这样的话，你让人称赞你，你让人夸奖你，你的夸奖就在地上了，上帝没有给你的。所以你看这样子的，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人，上帝要让我们爱心多而又多，付出不要求回报，只求上帝，上帝会给我们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爱心要有根有基，爱神爱人容神一人，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有的啊。缺乏知识和见识的爱心，大家都知道了什么叫缺乏啊？要满有属灵知识及道德判断力的爱心，就是你怎么去判断啊，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爱心。希伯来书5:14，大家一起读来。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 baby 的小孩子生下来可以吃干粮吗？医生应该不可以哦，吃下去可能他肚子马上就要去找医生了哦。然后长大成人的人，你还整天去吃去喝奶，整天去喝奶干粮又不敢吃的人，你永远都是 baby 哦。但是你长大成人过后呢，可以吃干粮，什么你的胃也硬了，你的口味也大了，可以吃了，慢慢的吃了。所以你看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从小生下来了，一进到世界的开始，我们就慢慢走到前面去，不断的去操练，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学习。我们不是像中国拍的那个孙悟空啊，那个西游记的孙悟空一出来就哇一大个人出来，那个不是。我们生下来过后，我们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走进去世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相信耶稣的生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不断的建立信心的。你相信耶稣，相信什么？相信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你，相信什么？相信他救我们，相信他爱我们，相信他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从魔鬼的手中救出来。所以你看，当我们不断的去在神的话里面断了去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爱心也会活出来，我们的智慧在信仰上就会扎根基，所以我们就可以天天吃干粮，我们就不是小婴孩了。当我们整天在喝奶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永远长不大。我们信耶稣过后呢，要不断的去操练的，去查经，不断的用神的话来充实自己。当你不断用神的话来充实自己的时候，你会懂得什么是异端，什么是真理。保罗先生他所写的这封信就告诉腓立比书，腓立比教会，因为教会里面有异端，异端出现，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们，要让他们知道，保罗也很关心他们，分党结派，保罗关心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啊，双重的祷告的双重的目的，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荣耀赞美归于父神。这个是保罗每一次想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就用这样的心态来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我相信有时候我们来了个教会，当你又去到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你会想到哎，这个教会的好，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想到这个教会，说哎，这个教会对我这样好，这样好。当你跟神祷告的时候，你会上帝啊，祝福这个教会。保罗他每一次想到这个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不是想一次而已的，每次想到，每逢想到的时候，他就不断的为腓立比教会祷告，不断的为腓立比教会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让你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做诚实无过，不断的结果子的时候，圣灵的果子的时候，你就要好好查考圣经，多读圣经。如果你不会，找教会的比较属灵比较好一点的，赶快去把你的生命建立在神的话上，不断的操练。这样的话，以后你不管遇到什么风浪，不管遇到什么异端来的时候，你就懂得分辨，哎，这个到底是真理还是歪理。今天世代太多的那个出来了，真正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莫门教、东方闪电派出来了，你怎么去分辨？真耶稣教会他也是讲圣经的哦，耶和华见证会也是讲圣经的哦，你怎么去分辨？如果你不读圣经，你对圣经不熟，你很容易就跟着他跑了。最近耶和华见证会也是到我们那边到处去，有一次我在那边，他来的时候发他的传单给我，我说我是在神学院读专门研究的圣经的，他说不要紧，就是要给你们看呢。我说好，你给我看，等一下你我要讲给你听。他说不用了，你看一看就好。我说我也不用看，我就跟他讲你要悔改。为什么？我说你要悔改。那个大家叫我悔改啊，他们三四个人那边，我说你要悔改啊。他说悔改什么？因为你把人带到死亡之路啊。他一次过后他不来我那边了，一次他不来那边了，他去那边到处转。我看到他还好几次了，一个姐妹他们有三四个人在长江。所以你看，你懂得去分辨啊，耶和华真见证会他的那个福音单张，他的叫福音单张完全是有经节的哦，讲耶稣，但是后面就不讲了哦。 他用耶稣做挡箭牌的哦，所以你们要小心，现在到处都有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对神的话很深的去认识的时候，你把神的话扎根在生命当中，你不单是会分辨这个假的真的，你也会有智慧，懂得怎么样去拒绝。如果你圣经不熟悉啊，你对神的话不熟悉，你对神的话不科目啊，你有一天啊遇到的时候，你在那边摇了，要摆去哪里不懂，风大顺风，雨大顺雨，你不懂要去哪里，这个是很严重的。因为末世的时代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末世的时代来了，你对神的那个信靠是有多深？福星从我们生命开始，一个人愿意福星啊，愿意福星的时候，上帝就会使用你。有一个家庭，最后做讲一个见证就完了啊。有一个家庭，他是台湾的，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也认识他的，他有一个工人，菲律宾的，这个姐妹很爱主，这个家庭也很爱主。每一次一个礼拜他们有两天的家庭祭坛，有一次他就叫他的工人跟他们一起参加这个家庭祭坛。参家庭祭坛，常常叫他参加这个祭坛，然后呢这个工人来跟他坐住，而祭坛过后呢，这个姐妹呢就发脾气给了这个工人，我叫你做这个叫你做那个，你怎么还不做？那个工人说，谁叫你跟我，谁叫我，你叫我去坐在那边听你讲哦，听耶稣的道哦，但是现在你祭坛一完了你就这样骂我，我都不要去，你叫我去的哦。哇，触到他了，就跟骂了，哇，你是工人你还要这样顶撞我，我就跟骂。后来他就去打电话跟教会的牧师讲，寇牧师打电话给牧师讲，牧师说，姐妹啊，你要软下来，你要得这个人了，得这个人的灵魂了，如果你今天不软下来，你会失去这个灵魂啊。这个寇教授跟他讲说，打电话跟他讲的时候，他说怎么，他是我的工人嘞，我是老板娘嘞，我哪里可能谦卑下来给你道歉呢、啊、哪里可能。哇，他一直在挣扎。牧师跟他讲，你要跟他道歉，你跟他道歉了，你会得到这个灵魂了。哇，他还挣扎很久，有一天他真的把他的女佣叫过来哭了，他上去做见证了，我们崇拜的时候他哭了，对那个工人对面坐着哭、啊、那工人莫名其妙啊，怎么哭啊，我又没有得罪你，哭什么、啊、他就跟他讲，对不起，那天我对你大呼小叫的，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其实我的生命让你影响。他这样讲的时候，那个工人也感觉到，哇，这个老板娘一下子对我这样说啊，他都觉得不能接受啊。后来这个老板娘说，请你原谅我，我现在认真的跟你讲，我 对不起，我错了，因为耶稣基督爱叫我一定要爱你，我错了。哇，这个佣人看到这个老板娘的改变呢、啊，他跟着去教会的时候，慢慢这个姐妹信主了咯，你看得到一个灵魂了，好不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希望我们教会福星要结果子吗？从你的身边开始，从你的身边开始，在学校，在公司，在你的各式地方，你为了主耶稣的缘故，把你的生命献上给上帝，结仁义的果子，不是归在你的名下，是归在上帝的名，把颂赞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最后啊，基督的福音，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得稳，站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齐心努力啊，一起努力啊！希望福音的强有力武器就是齐心努力。当我们齐心努力的时候，啊，缅甸首都，我去的时候，他的首都那个眼圈中间有一个老人家，跟他的儿子在旁边，两个，一个是拿着两个棍子这样，啊，这样搬呐、啊。一个棍子一绑就容易断了，两根棍子再用力一点还是断掉。最后这个老人家拿了一大把，然后给他的孩子搬，怎么搬？怎么样？什么意思？还搬得断吗？一大子哦，搬不断了咯，搬不断。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因为多吗？多，你再多大的力都搬不断了，除非用锯子喽。啊，但是他的意思是告诉什么？团结、齐心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就大。当我们齐心的时候，力量大的时候，什么人都打不倒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要我们的齐心。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跟你信的那个生命不相称，这个是看到很多。但是如果你要跟你信主的生命相称的话，你要活出来，活出来就会让人家看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心合意，齐心努力，跟你信的耶稣的生命相称，这是非常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啊，所以无论如何，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生命团契，如果大家一同的齐心努力的话，上帝的福气就会降临到这个地方，让我们的生命会影响到其他的生命，灵魂得救，上帝的使者在上面多么高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祷告。当我在祷告的时候，你想到你信主了，你去反思一下，你信主多少年了，然后你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彼此连接，有没有彼此相爱，